新鲜和经典。156年倒数第二行，初行入三昧，持俗不同伦。从这两句看起，在前面讲过，这个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同时还必须要晓得，这个法门都是方便。说法这个意思是要我们从方便证得真实，那么这个才叫做，这才是真正说听的宗旨之所在。那么简显呢，当然是方便当中的方便。这个两句文殊菩萨给我们说明，众生的根基不一样，有一些众生根基很利，有一些很钝。根基不相同呢，当然这个拣择，就是选择就很重要了。如果我们将这个方法选得很正确，很恰当，修学起来不但不会感觉到困难，而且越学越欢喜，那么这个就是在无量无边法门里面约定要选择。句子上面特别给我们说明，这初心，初心是指初学的人。三昧是指什么呢？就是指的首楞严大定，不是指一般的小定，像我们昨天在华严经里面所看到的，一下手就是修的普贤行，这个才叫是圆顿大法。同时也真正地显示出四四无碍的境界，像华严里面所讲的是法法圆融啊，四四无碍。那么入三昧，就是你要想得楞严大定，首先呢要悟圆通本根，这个很重要。古人本经前面呢讲了25种，那么这个25种，我们想一想，哪一种适合于我们自己？六根、六尘、六识、七大，哪一种时候？ 那么这个二十五种啊，实实在在说，如果你就在这二十五种选，未必选得很适当。啊，这只是告诉你举一个例子而已啊，这是举例子啊。没有办法一桩一桩的来说了。啊，换一句话告诉你，修学的法门虽然很多很多，你自己心也晓得你自己毛病在什么地方。啊，这个东西跟治病一样，必得要对症下药，药到病除。啊，那么我们会想，我们没有智慧这么愚痴，可是你要想智慧现前，你有没有想到要福报？没有福报，智慧不会现前。啊，世间法都常说嘛，福至心灵，福报现前了，哎，人呢，他也变得聪明了，啊，他的心思灵了，不会迟钝。所以不要讲别的经了，啊，你们常念金刚经，金刚经是般若经的精华。金刚经教人修什么？修布施啊，修忍辱啊，叫你修福。啊，修财布施，修法布施，这么修。啊，修福不住相，这个不住相呢，就是修慧，福慧双修。啊，你要是单单修一边，都不能成功。啊，单单修福，修福呀。着相三轮不空，不报可以能得到一点，不会开智慧。啊，单修不住相，啊，一切都不住，不肯修布施，不肯修福，你落空了。啊，也不开智慧。啊，落在两头都是病啊。佛菩萨在经典里面给我们指示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啊，我们自己不依照这个方法去做，那有什么办法呢？修行最初下手，刚才讲呢，一定要先悟圆通根本。那么换句话说，先要开悟啊，也就是先要明了。明了什么呢？明了自己的毛病。晓得用什么方法来对治，这就叫开悟了。啊，你们认为开悟是什么？这就是开悟。如果连这个都不晓得，不过你是佛门的大彻大悟了，那都是骗人。啊，大彻大悟，连自己一身毛病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对治不晓得，这叫什么开悟？啊，你悟这个什么呢？啊，特别是初发心的同学，啊，能够在这上面觉悟了， 你的修学就会有进步。啊，所以修行是什么？修正行为吗？啊，在日常当中把自己一桩一桩的毛病都给修正过来，这就叫修行。修行行为，行为标准没有一定啊，古今中外都不同啊。那有智慧的人头脑就很灵活啊，他在这个时代他就很适合于这个时代，到某一个地区他马上就能适应一个地区啊，这叫开悟啊。佛法显示在生活当中，那是活活泼泼啊，不是时代版呐。啊，你们这次听这个《华严经》听了几次，总会有个概念的。啊，你明了了，你才觉得《华严经》的可爱。你就会非常的喜欢啊，经本展开念下没兴趣是吧？里面意思不懂啊。啊，你看看那些那些年轻的中学生大学生啊，他们在文学修养好的啊，你看对于这个小说里头《三国演义》的时候，哦，看得津津有味。为什么他看得懂？你把那个书送给小学一二年级学生去看，满纸都是黑字，他马上丢掉。为什么？他不懂嘛，一样的道理啊。啊，我们今天展开《华严经》像什么呢？就像那个《三国演义》啊，我们是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但是看到满纸的黑字，一点味道也没有。啊，那个懂得的人手不释卷。啊，现在的学生，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样，我做学生的时候，啊，我是小学五年级看这个《三国演义》。看着呢，吃饭端着饭碗有人在旁边看，睡觉的时候也在看，看着不睡觉，看有味道吗？啊，华严经的味道比世经什么小说啊，什么文艺书籍那个味道还浓啊。啊，我们中国这个四大小说，这是世界文学名著啊，所谓是百读不厌，这个百读不厌呢是一个问题。啊，你说读十遍不厌，我相信。啊，我很相信。啊，看个二十遍、三十遍，再不想看了。啊，你像现在这个小说摆到我面前，我翻都不要翻它了，没有意思。啊，我没有念到一百遍，啊，大概只念个二三十遍。就不想再念。可是佛的经典呢，那真是名副其实啊，不止百读不厌呐，你读一千遍、读一万遍都不厌。啊，为什么呢？遍遍有悟处，啊，遍遍有新意思啊。所以就是首先呢要开悟，所谓的悟就是指这个词啊，这是最初开悟的现象啊。最初不要去贪图，我要去念得一心不乱，我要去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那都是妄想，做不到。 这个事情还按部就班的来啊。大彻大悟，我执法执没破，是决定不会现前的。那么换句话，学佛怎么样呢？先学做人，学待人接物。佛门里面规矩嘛，一学佛的时候，5年学戒，先学这。再进一步的是学不着相。这个不着相也不容易。所以这个方法最妙啊，无过于华严。华严经从哪里入门呢？从净行品入门。净行品你起心动念都想着一切众生，他不管做什么，他念念都是为一切众生。这个方法妙在哪里呢？妙在久而久之啊，我执就没有。你看，不要断，自己就没有。这个方法真是妙极了，你心量大了。起心动念都是为一切众生着想。凡夫这个我之所以是难破，就是起一个念头一定是先想到自己，不肯替别人着想。所以这个我执修了一辈子都断不了，不但断不了，就是请修行人来讲吧，他用我执还是念念增长啊，三轮不空吗？做一点善事，我做的呀，我的功德好大了，我天天在行善呢，你看看这个我执天天增长啊，怎么能破得掉我执不破，烦恼就不能断，我执增长，烦恼就增长烦恼从我执这个增的法执增长，无明就增长，邪见就增长。你说这个东西麻烦吧所以学佛人呢，你心倒是个好心呢，可是你走的路子恰恰颠倒了，这个很要紧啊。俗话说是背道而驰颠倒行事那么再说的浅一点，初心开悟啊，他悟什么呢？悟佛不骗我，佛给我讲的话句句都是真实话悟这个经典呢可靠悟老师对我的教导正确，你能在这上开悟了，你也就有门路可入了我这句话是对佛的说的话半信半疑经典翻译又觉得靠不住这个老师叫我，他自己有没有私心，那问题大了几个问题也打了，自己就没门路可入了信心失去了吗大经里面佛也在告诉我们，信为道源功德母你没有信心你怎么能入门？所以这个三昧有前身的差别 啊，三昧是印度话，翻成中国就是定力啊。首先我们要把心定在佛法上，就是相信佛法啊，相信经典，相信这个里面的理论，相信这个里面的方法，相信我们依照这个方法来修行，一定有成就。这个信心不逆，就是三昧。我有坚定的信心，信心坚固，信心坚定，这就是初心三昧啊。凡是不成就的，你们自己想一想啊，甚至我们自己反省反省，我们自己这么多年修学没什么成就，看看是不是没有定心啊？看到这么多经典，哎呀，这个也好，那个也好，都想学，没有定心啊。学经不在多，在精啊！这么多经典里面选择一样，是专攻，把你这个心啊定在这一部经上，那你就入了三昧了。你定在一部经上，别人说：“哎呦，那个经怎么好怎么好？”你如如不动，你有定啊。你一听别人赞叹那个经，哎呀，那个经也不错，也就想学学，那就完了。我们看看古来的这些大德，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就，都是一生专攻一部啊。娴熟清凉，一生专攻华严啊；智者，一生专攻法华啊；窥基之欲为实，道宣专攻戒律，都是一门啊，一门深入啊。你再看看本经里面这个二十五位菩萨，他们也是专学一个法门呢，所以才成功啊！没有说学多啊！不学多闻是求解，不是修行，这一点要注意到。行门里面用功，这一门深入。一门深入就是初心入三昧啊。不学多闻呢，那个多闻也是用在解你专攻的这一部经啊。你们看看莲池大师弥陀经疏钞，你看他那个注解里头所引用的啊，事出事件所有这些典籍差不多他都引用到，真是不学多闻。可是怎么样，把所有的这个事出事件啊，这个法这个通通拿来注解这一部经这才有用处。没有一个不是一门深入啊，一门深入就是初心入三昧。而在法门里面来说，确实，最好的这个法门，最为善巧方便，能够在 无论我们从事什么工作，在什么环境里面都没有障碍的，这对我们当然是最好，那就是念佛法门。啊，念佛法门真是法法圆融，事事无碍啊！修这个法门啊，无论在什么境界，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这一句佛号不间断，这一句佛号把自己从迷闷里面唤醒，这是挺重要的。啊，阿弥陀佛是无量觉啊，就是要不觉而不迷啊。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从事于任何这个工作都没有关系啊，四所无碍啊。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起心动念。起什么心？起贪嗔痴的心啊，动分别执着的妄念，就怕这个。那我们一起心动念，一句阿弥陀佛觉悟，起心动念是迷呀、啊，这一句佛号就把自己唤醒了，把自己唤回头了，回头是岸，不迷。所以说法法圆融，事事无碍啊。念念回头，那就是念念入三昧。啊，是在讲这个一切法门里，再没有比这个法门妙了。啊，你要是会修啊，会的人怎么样呢？进步快，持俗不同人，人是累啊，就是会累啊，会修的人进步很快啊，不多久就成就了念佛三昧。啊，跟聪明的人，聪明人怎么样呢？聪明人不着相，不但呢三昧现前，智慧也现前。啊，智慧现前就是理一心不乱了。啊，所以这个修行呢，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在这里修啊。啊，别人赞叹你，你一听了欢喜了，做了相了，做相迷了，赞叹是一个音声，你的耳朵一听音声被音声迷了，啊，心动了，起了欢喜心了，啊，骂你几句，哎呀又难过了，流眼泪了，你迷了，你着相了。那么这个境界一天到晚时时处处都会遇到，这就是修行入门之处。赞叹我，晓得我这个事情做对啊，我要做得更好，不必生欢喜，应当做得更好啊，我做这个工作大家满意了，他才会赞叹的啊，我要做得叫他更满意啊，叫大家更欢喜 自己也如如不动。啊，事情做错了，这些才骂你嘛。啊，骂你是什么呀？改过，一骂我就晓得了，哦，我马上就改，也不必去难过。这叫修行啊！啊，这叫修三昧呀！啊，会与不会呀，就是在这个地方看。啊，在这个地方去体会。善根深厚的人啊，像这样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去修行啊，断一切恶，修一切善。这个一切恶就是一切过错，刚才讲了是在讲这个善与恶啊，这个过错与无过错都没有标准啊，众生的标准啊，这个修行就是普贤菩萨讲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众生的标准啊，修行就是要恒顺众生，就是要随喜功德，恒顺随喜里面自己不起心不动念，无分别无执着，那你就成佛了啊。佛与大菩萨就是这么回事情之俗，就是说明理与不明理，得法与不得法，明理得法的人修行就很快，不明理不得法的人修行就很慢，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到。那《金刚经》里都说得很好啊，佛给我们大家授记，我们过去生中不是在一佛二佛三四五佛种诸善根，已经在千万亿佛所处种诸善根，今天为什么还会这个样子？那个话是真话，一点都不假，千金诸佛如来诸佛如来所说的这些道理没真懂，啊，自己修行也不如法，所以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啊。那么你也许会流眼泪了，我过去亲见那么多诸佛如来，道理没搞通，方法没搞正确，这一生没有遇到佛，遇到我这样人，那不完了吗？那还有什么指望呢？我给诸位说不尽然，你在坛经里面不是看过慧明吗？慧明跟无祖那么多年他没有开悟啊，就好像我们过去生中亲近诸佛如来对千万亿人如来不开悟，慧能一句话就把他点醒了，他就开悟了。悟不悟啊，不带诸佛如来啊，带你自己呀，你们明了吗？慧明之所以开悟，就是他真正相信了。叫他平息住言，莫思善莫思恶，他真相信了， 他真做到了，啊，这话题明白了，啊，是呢，他真做到了，一下就开悟。啊，那个悟是六祖大师帮他开悟的，不是的呀，自己开悟的呀。啊，自己肯干的 啊。那么换句话说，我们过去三中亲近诸佛如来不肯干啊，确实没搞清楚啊，不肯干那么这个地方，文殊菩萨带我们检寻，实在还是真正重要的是要自己选择。文殊在那里引个路而已啊，啊，等于说是白是一个模式给我们看。告诉我们这个事情应当要怎么个做法我们晓得菩萨的用意哦，才恍然大悟原来啊，这个法门是要选择的再看底下一段色相皆沉沉尽了不能彻如何不明彻于是乎圆通啊，这个下面呢这就是讲这个二十五位菩萨了文殊菩萨了第一页的来批评啊，但是诸位要记住，这个批评全是方便话。啊，他说这个也不圆，那个也不圆，啊，到最后只有观世音菩萨最圆。那我们在前面看呢，这些诸菩萨是个个都第一，啊，没有说只有观世音菩萨第一，别人都第二，没有讲。啊。这就是叫我们自己思考在众多法门当中哪一种法门自己能够悟入它的用意在此地明白这个用意了你才晓得这个经文句句是合理我们才能够真正得到它的受用啊！沙陀尊者，他的根性呢是无色性本空，他是从这个地方悟入的。啊，色相皆尘尘啊，啊，尘什么呢？我们今天讲物质，啊，色的体现啊，就是色法的本体是妄想，所以这个色是空啊。心经里面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那么今天呢这个科学的发展也能够知道一点消息了啊，能与质可以互相转变啊，物质从哪里物质能量变现出来能量又可以能够 让这个物质也可以能够解放为能量，能量可以浓缩为物质，这是今天科学上发现。啊，那么能量究竟又是一回什么事情呢？还不晓得。啊，他讲的那个能，在佛法里面讲还是色法，还是属于色法。啊，色法里面包括你们色、声、香、味、触、法，都叫色法。啊，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能量依旧是属于色法的范围。啊，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的。啊，特别是在唯识的经论里面讲得更清楚。啊，从一念不觉而有无明，有无明啊，在它变现出三细相。啊，三细相里面的转向就是妄想，啊，也叫做见分。啊，境界相或者叫相分就是色法。是从转向变现出境界相，可见的啊，这个色境呢是妄想凝结而成的啊，这叫色相结成尘啊。精了不能缺，这两句话的意思说明了这个色法的根源。若以精明了别的心啊，这个精明了别就是我们所说的思维想象啊，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个研究啊，探讨思维想象都没有办法彻底明了它是一回什么事情啊。那么你们要问说，为什么研究不出来？啊，研究是什么？研究用妄想。这一切物质从哪呢？就是妄想变现出来的。你再用妄想，你怎么能够把这个事情的事实真相能搞清楚呢？这就是今天学术界里面永远没有办法彻底了解宇宙人生的根源，道理的啊。佛经里面自古到今呢，人家认为有三大难题啊，念大乘起信论的时候也不例外。没有人能够解决啊，论言里面有，圆觉里头有啊，这叫根本的难题啊，那就是无明从哪来的？真如本性本来清净，为什么会有无明？这大难题啊。实际上这些问题呢，在佛法里面通通解决得干干净净，根本就没有问题了。啊，为什么这个世间学术界称之为难题？就是因为他用思维想象去研究，那么这个难题永远得不到答案。啊，所以古则讲这个事情为政乃至啊。 你证得这个境界你就晓得了，你不证得这个境界你不知道啊，凭你的思维想象没有办法知道啊。我们举一个很浅显的例子啊，比如我们吃东西啊，我们吃这个咸，你说有没有标准？我说吃了个筷子很咸，那一个人加一筷子，哎，不咸呐，很适合口味啊。那一个人再加一筷子，哎呀，这个淡了。为什么呢？每个人口味不一样，标准从哪里建立？没有办法建立呀。啊，你要用科学仪器量一个度数，哦，这个咸到多少度数了，还是不行。为什么呢？每一个人舌根度数不相同，都标准不一样。连这么一点小的啊，现前这个小的标准啊，日用平常当中都没有办法解决啊，何况这个根本问题。这个事情怎么样，也是为证来治啊。你说咸到这么多，你尝一口，尝一口刚才讲还